由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称，从货币来看，五月份的食品价格上涨了0.8%，影响 CPI 环比上涨0.12%。故宫博物院院长近日表示，虽然故宫的门票的价格多年没有涨过，但是故宫从来没有想过要涨价。相反，在未来如果能够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有关部门的同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免费开放。国内首条无人驾驶的地铁线路北京燕房线首段开始了跑图试验，全自动运行列车运行平稳，能够最大的限度保证舒适的乘坐体验。该线路呢，也将计划在今年的年底进行开通。最近有考生和家长反映，2017高考江西师大附中的考点英语听力听不清楚，已有播放故障的问题。南昌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声明称，经过了详细的调查，考场的秩序正常，设备播放正常，考试结果有效。

最爱的。 我愿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关于旅行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奢望，比如到非洲的大草原近距离的去观看一次动物，再比如去米兰时装秀的现场观看每年最新的时装秀。如果你也厌倦了每天的劳碌奔波，跟随大流去参观一些熟透了的景点，幻想过想要走一趟这种舒心的私人专属旅行路线的话，那么就跟随今天的老板说，一起走进逸丝途优，开启一段更有意思的旅行方式。 经典969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逸丝途优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我叫刘鑫，很高兴做客老板说的节目。我们公司其实是专注于做境外的这种私人定制旅游，那么我们会就主要是以艺术为主题，为客户打造这个海外的一些出境的服务。 而今的传统旅游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呢，已经很难去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了，因此专属的私人定制游悄然申请。可针对艺术领域进行的私人定制旅行，却成为了这个行业当中抢手的垂直项目。 其实在吃住行的每一个小的环节和一个小的细节来讲，我们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艺术。比如说美食，大家都喜欢吃美食，米其林的三星、二星、一星，住也一样。其实大家看到了，其实我可以住五星级酒店，我也可以住民宿。那么旅行也一样，我们的公司打造的这种行程，都是跟就是艺术相挂钩的。比如说我们在这种环节当中，我们会去当地看一些美术馆，品尝一些美食，然后与服装的一些时尚的设计师的这种开的店，我们都去参观这些地方。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会配置这种像摄影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去给他去拍照，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美，这时候我也能给他留一些回忆。所以我整个在吃住行当中都包含了一些艺术美的一个元素在里头。 关于旅行这个标签，你可能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或是在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常提到这个词。很多人都说喜欢旅行，但是真正能把旅行当作追求去热爱的人却少了很多。刘鑫就是这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甚至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身在了自己所喜欢的行业中，所以这也才有了逸丝途优的诞生。 在国外的时候，其实也有打工，自己做一些小生意，但是那个时候说白了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理想和一个想实现一个成就感，所以我觉得工作那只是一份事业吧。有时候我觉得年轻人还要出来闯一闯，认识更多的这些机会啊，看看世界，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是我最初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能把这个我的爱好变成我真正和自己想实现的一份自己的事业，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逸丝途优才慢慢在我脑子里呈现出来。 如今的逸丝途优因为主打艺术吸引了非常多的用户，甚至有的用户还会主动的把自己旅行的行程图片和故事做成合集回馈给刘鑫，这样的做法也让他有了非常多的成就感。那除了创业的故事之外，逸丝途优的名字同样也有一段来历。 逸丝途优的它这个英文的谐音就是 easy to you， 所以就是方便于你。我是希望把从了解你的需求，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到最后能实现帮你去能完成这个一个旅游定制这么一个工作吧。 业内人士说，定制旅行产品和常规的旅行产品的差价在30%-40%左右，目前来看还属于一个小众的市场，但是相信在未来的3-5年，定制旅游的走势将会最为迅猛。对于刘鑫， 他在这个行业当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前景，同样是出于对于旅游的热爱和追求。走出五百强，走出稳定的生活，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说，这样的做法更像是人生当中的重要的旅行。 我们选择了创业，我觉得就要坚持，然后为自己实现的梦想一直努力加油。对我自己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成功与否，我都会坚持下去。另外我觉得我会做得更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享受了这一份心酸也好，或者快乐也好，我觉得可以能在这一场当中，我觉得是有一个经历。 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北京自住房面向新北京人专项配租的首个试点项目终于来了。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消息称，朝阳区锦都家园自住型商品住房项目在近日正式启动了网上申购，其中有30%的房源，也就是128套，专项面向新北京人出售。经典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江王浩在人潜水艇在6月11号于西太平洋的雅浦海沟进行了中国大洋38航次的第3航段的第9次下潜，最大的潜深达到了6583米，这也是江王浩出海以来第151次下潜了，也是江王浩自2013年开展实验性应用航次以来的第100潜，将会是试验性应用阶段的收官之战。北京南四环大红门桥南昔日里热热闹闹的北方世贸国际携程现在大门紧闭，硕大的广场上呢空空荡荡的，所有的门上都贴上了封条。大红门地区规模最大的携程北方世贸国际携程已经正式关停，疏解了650家商户，直接从业人员达到2000多人。来关注国际方面，6月12号报道，韩国国土的交通部在6月12号宣布召回了23.8万辆存在着5项设计缺陷的现代起亚汽车，共涉及12款车型。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If I could, I'd love at a stop in a park with open arms, I would say all my love.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